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由邪月和胡列娜组成的身影悄然舞动起来，两柄放大了足有一倍的月刃带着流红般的光彩悄然切出。没错，这正是他们的武魂融合技妖媚。妖媚这个技能和戴沐白朱竹清他们的幽冥白虎不同，幽冥白虎主攻击，而这妖媚却主控制。在妖媚技能控制范围内，所有人的感官将被降低 50%， 魂力被压制 50%， 一切行动迟滞 50%。在那浓郁的红光之中，玉天恒他们想要看清对手都已经变得极为困难。红光骤然变得浓郁，庞大的能量波动瞬间绽放，从外面已经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况。闷哼声不断从那红色光幕的隔绝后传来，一条又一条身影被从里面甩了出来，鲜红色的血液随着抛出的人影迸发而出。唐三身边的独孤博脸色已经变得极其难看， 他们这是不想让其他对手看清自己的实力，所以只使用了武魂融合技。 很快，天斗皇家学院战队的七个人已经有五个被抛了出来，只有玉天恒和独孤雁的厉啸不断从那红色光幕中传出。 毒在我们的领域内作用同样要大打折扣，独孤雁，你的毒还不足以打败我，去吧。 独孤雁的身体在一阵雷霆霹雳的轰鸣声中飞了出来，直接被轰出擂台。他身上并没有任何伤痕，却鲜血狂喷，甚是骇人。伴随着最后一声轰鸣，红色光幕终于褪去，先前的如同人妖一般的存在重新变成了两个人，玉天恒就站在他们对面，他那双变成龙形的手臂正在不断地颤抖着。 看在你家族的份上，我饶你一命。 此时玉天恒强悍的身体好似被一根丝线给牵引着，邪月手中月刃轻摆，玉天恒便轰然倒地，手臂上的龙鳞被片片剥落，鲜血飞溅。邪月缓缓举起手中的月刃，他的目光直接飘向史莱克学院这边，眼神充满挑衅。唐三毫不畏惧地迎上了对手的目光，瞳孔收缩，紫金色光芒喷吐而出。邪月眼中流露出片刻的失神，身体略微晃动了一下，唐三眼中的紫金色光芒转瞬即逝。邪月很快反应过来，冷厉的目光从他眼中闪过，他抬起右手往脖子上一横，做出了一个残杀的手势。到了这个时候，除了史莱克学院，已经没有其他战队会憧憬冠军了。两场重头戏分别给人不同的感觉，史莱克学院的表现固然抢眼，但武魂殿学院战队那三名魂王一出，就再也没有人看好他们。史莱克七怪倒不在意这些，他们看重的只有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，因为这场胜利是属于戴沐白和朱竹清的，也是属于他们全体的。回到住处的时候，戴沐白已经醒了，他和朱竹清的激动直到夜幕降临都没有能完全消退。第三轮比赛结束，整个大赛剩余的队伍只有六支，三支种子队伍竟然在今天的比赛中被淘汰了两支，剩余的只有一个武魂殿学院战队。在剩余的全部六支队伍中，武魂殿学院战队的实力可谓首屈一指，紧随其后的就是史莱克学院战队和神风学院战队。另外三支队伍虽然也闯入了六强，但只是陪衬，明天的抽签将决定很多事，谁也不愿意先碰到武魂殿学院战队。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进行到了现在，也算是进入了尾声，同时也到了白热化的阶段。能够留下的无疑都是年轻魂师中的最强者，尤其是武魂殿的黄金一代，更是让人看到了魂师的实力能达到的高度。晚饭过后，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都各自回到房间中休息， 武魂殿在住处方面安排得很好，每个人都有一间单独的房间。明天比赛的对手要到赛前抽签才能决定，但不论面对谁，保持最佳状态总是没错的。唐三正准备开始打坐，房门却被敲响了。 谁？是小五吗？ 是我。 慕白，你不赶快休息恢复魂力，来找我干嘛？ 我想和你谈谈。 哦，先进来吧。 走进房间，戴沐白在一旁的沙发坐了下来，他脸上的神情现在已经平静了许多。 小三，谢谢你。 你就算谢，也应该谢大家，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才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更何况，我们自己兄弟之间，需要说这个谢字吗？ 小三，你是不是已经猜到了什么？ 你说呢？王子殿下，除了皇家以外，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家族的族内竞争会激烈到如此程度，甚至要兄弟相残。你说的家族继承，应该是皇位吧？ 你是在试探我吗？我们兄弟之间也没什么好隐瞒的。没错，我就是星罗帝国第三皇子。今天我们击败的戴维斯是我大哥，他的实力天赋都比我强，使得家族人认定他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。其实竹青今天说的有些夸张了，如果竞争失败我不一定会死，但是魂力会被废掉，然后被发配到一个边缘地区终身禁足。 那和死有什么区别？皇家真的就这么残酷吗？ 你不是皇家人，不了解这其中有多复杂。你可知大陆上这两大帝国的实力对比如何？ 并不了解。 如果没有武魂殿从中作梗，或许这天下早就是我们的了。论国力军力，我们星罗帝国都远在天斗帝国之上，虽然我们国内也有几个小国存在，但却并不像天斗帝国那样皇权分散，而这种稳定就是来源于我们皇族这种特殊的竞争方式。虽然很残酷，但通过这种方式成长起来的每一代帝王都很出色，绝非天斗帝国所能相比。天斗帝国的唯一优势就是境内的上三宗。上三宗之中，虽然蓝电霸王龙家族和你们昊天宗从不参与政治斗争，可七宝琉璃宗却始终支持天斗帝国，两大帝国之间更有武魂殿横梗在那里。正因为如此，两国之间的战争才一直没有发生。直到近些年，天斗帝国的发展快了起来，而我们星罗帝国内部却出现了一些问题，两大帝国之间的实力开始逐渐平衡。 这是武魂殿最想看到的吧？ 当然了，对于武魂殿来说，两大帝国保持均衡对他们是最有利的。武魂殿掌握的魂师数量实在太可怕了，两大帝国加起来也比不上他。但是如果两大帝国合二为一，变成一个统一的强大帝国，武魂殿就无法再继续存在。毕竟没有哪个集中的皇权会允许这样的组织存在的。 就算两大帝国合一，难道就能对付武魂殿了？他们不是有大量的魂师吗？在战场上拥有压倒性数目的魂师，应该可以直接左右一场战争的胜利吧。 在天赋上我不如你，但在政治斗争方面你就不如我了。武魂殿是不可能成为大陆主宰的，他们虽然掌握了魂师，但也只有魂师而已。大陆人民千千万，所有的魂师也都出自这两大帝国。武魂殿虽然能够指挥他们，但却不能令他们叛国。因此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，武魂殿都只能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，却始终不可能成为统治者。 原来是这样，我从未想到过这其中竟有如此复杂的关系。 小三，现在你已经引起武魂殿的重视了，他们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被武魂殿关注，你未来在大陆上就寸步难行。宁宗主虽然能保住你一时，却不可能永远跟着你。 除非你加入七宝琉璃宗。 我明白。 等到这届大赛结束之后，我们也就正式毕业了。我和竹青会返回星罗帝国。你和我们一起走吧，带上小舞。现在我已经拥有了和大哥争夺皇位的资格，星罗帝国的皇室要比天斗帝国厉害得多，武魂殿也不敢过于逼迫。我真的不希望哪天听到你死亡的消息。 大哥，谢谢你。不论将来如何，你都是我的大哥。但这件事，我还要考虑一下，不能贸然决定。我要听听老师的建议。你也知道，我们魂师的修炼如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去了星罗帝国，我怕…… 没什么好怕的。到了我的地盘，你需要怎样的修炼环境，大哥都能提供给你。我们兄弟联手，将来我要是坐上帝位，你就是我的三军统帅，帝国军师。那个雪清河一直都想招揽你，我看得出。但是听大哥一句，天斗帝国的皇室权力太分散了，就算他成了帝王，享有大作为也不容易。而星罗帝国不同，只要我坐上帝位，那皇室的事就是我一个人说了算。 老大，这件事我现在还不能答应你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如果将来我真的要选择依附于一方，你绝对是我的第一选择。以后如果你有困难需要我，只要一句话，不论万水千山，唐三必到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